在艰泥泥战斗到底， 横跨廿载，癫狗照吠，癫狗日报电子版终于面世啦！请大家立即订阅癫狗日报电子版。 好好好，各位各位，今日嚟到呢度，喂，其实嗱，睇睇 Zoom 张海报先。嗱，唔好俾張海報呃到你咁樣樣，張海報咧就全部係簡體字嚟嘅，咁但係我係引證過呢、這個呢套戲啊，低壓槽，今日嚟到睇呢套戲係呢個香港同埋北美主要城市啦，同埋呢個澳紐主要城市咧，都係同步上嘅，咁唔好俾啲簡體字呃到你，我已經證實咗係上呢個原裝版，即係廣東話版，咁我而家入去睇下，咁啊睇下化骨龍今次嘅导演工价有冇进步啦？ 啊，想补充一点咧，就系、是、今次张家辉呢个低压槽咧，佢连戏院嗰个 website 咧都搞错咗嘅。戏院个 website 话系上呢个普通话版啊、国语版啊，系错嘅。冇国语版上嘅呢套戏，全部广东话吓。咁啊，嗰、那个北美发行商 Magnum 咧，万能影业啦，就已经系澄清咗噶啦。咁喺佢哋嗰个 Facebook page 嗰度咧，系讲到明。美国、加拿大、澳洲同埋纽西兰咧，都系上广东话版原装版嘅。 各位嗱，头先啱啱咧就睇完呢、這个香港同埋呢个美国、加拿大同埋澳洲、纽西兰主要城市一齐上映嘅呢套张家辉第三套作品啦，《低压槽》。咁呢套戏佢自己又自编自导自演啦，咁样样。咁其实当初啱啱嗰阵时嗰、那个promo 嗰、那个。poster 出嘅時候咧，大家喂，你咪喺度扮緊啊 John Wick 啊，係咪扮緊啊 Keanu Reeves 啊咁樣？咁其實套戲咧，本身點解叫低壓槽咧？嗱，我自己理解咧，就係、是，即係低壓槽俾人感覺咧，都係一個即係幾即係熱帶氣旋啊，都幾呢個濕立同埋烏煙瘴氣啦。咁其實都係講緊呢個城市嚇，咁啊。讲紧呢个城市系几咁乌烟瘴气嘅，其实原则上咁样样，咁讲翻头先啦，咁初初以为系好似 John Wick 杀神特工咁样啦，吓杀神 John Wick 咁啦，咁又带住嗰个印度籍嘅女仔啦，又以为佢好似系这个杀手不太冷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咧，其实比较似嘅咧，其实就系荷里活嗰种拍法啊，都沟沟地嗰种暴力美学同埋粗口啦，就比较似荷里活十零年前嗰套《Sin City》嘅，其实系几似嘅嗰种用嗰种色泽啊，嗰种慢动作啊，同埋嗰种构思吓。咁啊，呢套戏其实系比佢先前嗰两套呢个《玉兰神功》同埋呢个《陀地驱魔人》咧，系完全唔同嘅 style， 唔同嘅风格啦。同埋值得一提嘅呢套戏就。都有幾多香港嘅明星撐場嘅，即係唔係撐場，即係直情擔綱演出啦，有廟橋偉啊、袁華啊、張繼聰啊、張可言啊、同埋林雪啊等等等等咁樣，同埋秦沛啊嗰啲，即係好戲之人啦、啊、咁樣樣，咁都大家都係俾面一齊合演咁樣嘅，咁呢啲都係呢、這個即揸咪哥啊。化骨龙积落嚟嘅面子啦，咁样样，咁啊人情牌啦，各样，咁啊呢套戏，仲有嘅就系、是、做过呢个史泰龙 Expendable 嗰个鱼腩啦，咁佢其实系女主角嚟噶啦，咁样样，咁啊除咗徐静蕾啦，咁同埋呢套戏本身值得提嘅就系、是、嗱，都唔系话剧透噶啦，咁啊套戏本身咧嗱，佢拍得唔错。嗰、那個 style 拍得唔錯，但係個故仔其實好，即係都幾即係都幾自圓其説，同埋都幾反駁下嘅，同埋都幾故弄玄虛啦嚇，咁樣樣，咁樣咁啊、但係問題就係呢套戲咧，本身就係、是、嗱。值得一提就係、是、苗僑偉曾經講過一句啦，佢話嗱，而喺我哋而家生存喺呢個城市，佢都已經唔知道係咩啱定錯。乜嘢系黑定白？乜嘢系应该做定唔应该做咧？成个城市就系好似为咗啲有钱佬服务咁样样，咁啊 佢講緊邊個城市，咁大家自己諗下啦嚇。咁啊，電影咧今日喺度就同大家講住呢度先，因為呢套就係、是、少有而家喺北美會上嘅嚇、廣東話電影咁樣。咁啊，不過張家輝先前嗰幾套《失戀急陽》啊、《魔警》啊、啊同埋呢個《使徒行者》啊嗰啲咧，都係上廣東話。張家輝嘅電影咧就好少上國語，好似係印象中係冇嘅嚇。好啦，今日喺度講住咁多先。 独立思考，思考独立，汇聚天地正气、集民气，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逢星期五晚十点钟，姚冠东、阿云。 大家好，又到我哋下一天下波经嘅时间啦。咁啊，依然有我 Alex 同埋 Vincent。 系系 ，hello。 系啦，咁啊，讲波经嘅，梗系少不然讲下 NBA 嗰个赛程啦。呢、這个就再话下啦。咁啊，读 semi-final 嘅出晒嚟啦。咁啊。唔使睇，大家都有睇過成績啦。跌咗眼鏡就係 Toronto 打 Cleveland 呢場東岸嘅強者爭霸戰啊！以為 Cleveland 都係賴嘢噶啦，但 Cleveland 已經贏咗兩場喎、 啊。即係再一次證明啦。如果你季後賽經驗唔夠我咧， 都係賴嘢， 都係賴嘢。咁啊，佢擺到明啦，就係、是、輸冇經驗啦。即係我睇 Toronto 好似同睇 Clippers 冇分別。即系你可以输十几 分，同翻到好啲，同翻 到好啲系嘛？ 我但系陈龙嗰场即系仲衰过 Clippers， 唔系嘛？ 谁讲嗰场？ 对上嗰场，同翻到对上嗰场，你话？ 唔系啱啱呢场， 啱啱今日 呢场，对上嗰场， 对上一场， 呢场输得 佢输 game one 分嘅，系输咗输俾 Miami 个 tip 三码都唔入，哇！即系好似嗰个篮筐好似有鬼咁， 有影响。 然之后嗰个 center 都。咁啊！我嗰度坐低喺度。 佢系啊，系咪射咗十六球入 miss 咗十五球噶？第四系咪嗰一场嚟噶？ 系嗰场， 系嗰场， 系好离谱。我而家记得 嗰、那个有冇咁离谱得计？ 佢系真系，因为好多 put back 啊，攞咗好多 offensive rebound， 所以佢 end up 系扣 VIH 廿一个 rebound 嘅嗰一场 game， 因为攞咗好多个 rebound。大射击都唔入， 廿三分廿一个 rebound 啊嘛，扣 VIH 嚟噶嘛， 系啊。 佢抵死啦，打屎忽啦， 系真系要打屎忽啦。佢系佢攞噶咋，佢唔需要咁急去 put back 啫。 佢其实可以拖住一阵，慢慢抌嗰啲时间都得噶。佢赢紧嗰时，我好多分喺度，佢都 有输紧嘅情况，亦都有赢紧嘅情况。 但系佢个势应该系可以来往，佢系可以压到 Cleveland 嘅。但系我唔明佢点解佢咁急要去 Viva 攞得咁快。 佢系蹬嘅啫，佢唔使一定要攞个 Viva 去再射翻嘅，佢可以蹬。 蹬噶嘛，系啊，佢就唔蹬，佢就 呢啲咪。即系佢赢波三次啦，基本上就算啦，特别冇分钟，即系唔够冷静咯，你睇得出佢就系，即系， 但系 miss 咗好多啊，都即系唔计佢啦吓，好多 outside shot 都 miss。 咁都有啲运气嘅嘛 ，Kevin 赢到， 即系有啲佢啲彩数嘅。 即系大依家揸部烂船，即系个船都沉紧咁滞，都赢到你系咪先？ 系啊系啊， 而家嚟紧两场翻去 Kevin 空隙喎， 系啊， 冻过水喎 Torrance， 好似啊头先同阿 Vincent 讲啦。而家嘅多倫多好似當年十幾廿年前嘅 New York 啦，年年都覺得啊，今年得㗎啦，今年得㗎啦，跟住就俾阿 Michael Jordan 搞掂咗。 咁佢今年就俾立波專揀佢， 係啦， 係啊，第四種子，但係打到第一種子落花流水，真係我都唔識講， 好核突啦， 都唔使講㗎啦，睇佢個樣，唔係可能有轉機嘅，有轉機，我哋仲有兩場未咁 快，但係嗰兩場喺 Cleveland 打喎， 問啲啊， 你覺得 Cleveland 嘅 home court 你覺得對立波專佢哋隊嘢會有作用？ 有 home court 一定有嘅，因為係真係好嘈啊。控球喺 playoff 嘅时候啦，你睇下 Yuta 嗰度系直头，哇！真系闹到阿妈都唔认得嘅。 系啊，嘈冤喎！即系琴日佢哋 Houston 输系输得都好鬼秘嘅都系。咁啊嗱，东岸啊 Kevin 下一次就睇下佢有冇办法赢三零啦。 而家就打紧 Boston 同埋 Philly。 而家 Boston 对 Philadelphia， 咁啊而家 Boston 赢紧定系咩啊？ 应该 Philadelphia 领先紧。 领先几分，但系第一个 quarter 啦， 第一个 quarter 啫，系啦，都俾到埋你。咁啊。 喺波筍上次嗰個贏得都 OK 啦，我感覺上 OK 嘅，即係對我嚟講，佢不過不失以第二種子同第三種子打，我覺得嗱進排名，我覺得正路嘅，但係我覺得都係鹿死隨手呢樣嘢。即係今日，我覺得弗雷德菲有機會砌低佢嘅， 嗯， 因為今而家佢係波筍打嘅係嘛？今場 波筍主場， 佢唔會俾佢覺得以弗雷德菲個情況咧，應該點都捱，唔會俾佢唔會輸兩場喺波筍嘅。佢今場我估嗰啲實情冇先， 有機會可以贏得，應該可以攞到一場嘅， 攞到一場嘅，佢應該攞到一場。佢我講佢今晚贏埋嘅一人埋手嘅，一人埋單嘅，我覺得 對上第一場好似 Ben Simmons 好似麻麻，我睇啲 stat 我冇睇到嗰場 game。 Ben Simmons 好多 turnover， 好多 turnover 啊。咁啊，今年呢兩個 Utah 呢個 Rookie Donovan Mitchell 同埋 Ben Simmons 呢個係。笑晒班啦， 系佢哋两个是第一个噶啦。 Regular season 咧，我就会俾阿 Ben Simmons 啊 ，Playoff 但系 Donovan Mitchell 就 系好离谱，即系唔似一定唔似一个 Rookie 啦， 完全唔觉佢 Rookie， 好似有啲 Michael Jordan 咁嘅地步啦。 哇！佢寻日 take shot 射咗21球入5球， 吓 个 coach 同佢讲：你射啦， 继续 即管射啦 ，just do it。 嗯， 好乸劲啊！寻日我睇到，同我 friend 屋企睇到，哇！ 个 pullback 灯嗰个 系啊，本身就支持 Houston， 但系哇得啦，跌口头打头嘅，即系我系成场帮我睇佢，同埋 John Ingles， 哇神射手嚟喎，真系佢啲炮台嚟嘅，唔使跳嘅射三分几犀利啊！ 但 CP3 我觉得唔系出得太多啦。 嗱 CP3 一到拉尾咧，我觉得打得好差啦，喺度 trip 我觉得系 出界系咪先？ 呢个有啲失望佢打，因为我 expect 佢应该连嗱，其实我 expect 佢系20嘅。 嗯， 好老实，我系出佢20嘅。老实就我唔睇其他人睇佢同 James Harden 连线，其实基本上有咁嘅机会咯。我两叫应该佢两个，佢哋而家喺 playoff 嗰个所谓首锋应该系顺嘅两个都。 寻日佢哋好唔顺啊！寻日 James Harden 同埋 Chris Paul 好奇怪， 射身 jump shot 狂炒啊！ 呢个就真系有啲奇怪，因为对 平时 draw foul 嗰啲 shot 咧，应该会入咧，寻日都唔入啦。 沉咗其實都我寧願11咯，因為11好睇啲啦， 好睇啲嘅。 如果20咧就望冇啦，即係依家 Utah 都有啲球星，即係著有啲 fun 啊，有啲 motivation 打落去啊嘛。 好有 motivation， 有 翻打個 空間，空間 啊！如果即係一定好睇，又打得比你長， 你係啦。 佢上場打得咗佢，琴日打爆咗佢，咁佢都唔係咁樂觀啊！我覺得 Houston 都，如果再係咁嘅情況之下，分分鐘。连嗰两 一定要赢翻一场啦， 一定要赢，最少要埋二埋得先翻翻去挑衅啊！佢要系啊，咁啊 ，Golden State New Orleans，Golden State 20正路啦，都冇乜特别觉得 正路啊。其实你见到 New Orleans 打到尽晒力 噶啦，佢都 即系好似 Rondo 咯，打到冇得再打。 佢哋好似话基本上已经系冇跌，即系冇出错地输，系真系输嘅啫，系输唔够，入得唔够准嘅啫。佢 defense 冇做錯任何嘢，即係嗰個，即係呢個基本上係冇喺 defense 做出錯嘅。 嗯， 喺個 stat 嗰度，佢係輸係輸。 夠你五個 starter 都真係太犀利啦！ 啊，太勁啦 ！Draymond Green 又係 defense 係咪一路跟到你上籃 ？Draymond Green 搞埋 AD 啦 ，AD 俾佢搞到啦，同個 wrestling 啦喺度。 嚇！嗰個唔應該係Anthony Davis 嘅包嚟㗎。冇可能噶，大佬系咪？ 啲人都话阿春哥搞出嚟噶，春哥搞人最叻噶啦， 最中意搞一个啊， 搞到 AD 啦。 阿 Charles Barkley 好似礼拜一嘅时候，定礼拜二嘅时候， 串啊，春哥啊，即系春哥同佢讲我话，你够胆你咪打我啦，直见到未？ 我成日见到你噶，你下次嚟打我咯，系咪啊？次元系喺个节目嗰度讲话， 佢有道歉，佢有道歉嘅，佢有道歉嘅。 喺个节目嗰度讲话，呢一个 Draymond Green， 我真系希望有啲 NBA player 真系兜拳打埋佢啦。 佢真系好不济啦，不过佢仲有道歉，佢有道歉嘅。 唔系，其实就系佢两个人先好睇啫嘛。就系 Charles Barkley 最中意讲啲嘢，但系 Charles Barkley 讲真都输咗对波。 佢其实打波打 playoff 嘅时候 ，Charles Barkley 自己都系类似， 佢自己都系咁 样，咁啊死有一面镜咁样冲埋去嘅。 咪点会？佢都冇攞。 根本 Draymond Green 同 Charles Barkley 嘅打法冇乜分别。 差唔多啊，真系。 差唔多， 冇分别。 但系啊 ，Charles Barkley 入分多过 Draymond Green 啊。 不过今次睇佢呢两队波啦，我睇到对波就系真系边个射手，真系 defense 上面 冇出錯嘅，係真係射手神嗰、那個，嗰、那個真係射嗰技術 Golden State 好多。 你 Golden State 係一起手啊入咁。 因為你睇翻我個喺翻個 statistic 嗰度，佢哋話嗰個 defense 係基本上，即係唔好話係小錯，冇點叫做有大嘅出錯。 嗯， 係咁樣輸，真係輸唔夠射啦。呢、這個真係冇辦法。 同埋 KD 第四個 quarter 打得超勁啦。 KD 冇關係啦。你仲要係冇 Curry 而家嘅情況之後， 我 Curry 有啦， 第二 game two 係出翻， 但佢係 bench 嘛，佢唔出得多噶嘛，佢 打廿四分鐘到啦， 但都入咗五球三分喎， 係一出 八球起手入咗五球， 咁屌喎！但係問題你射手 仲係好遠嘅添喎， 但係我覺得奇怪就係 Golden State 嘅射手真係射得咁靚，喺一個咁嘅情況之下，佢射得到係靚，即係仲要有 defend 嘅情況之下射準喎。 但係佢琴日射嗰啲 form 咧真係好核突嘅。咁推上去咁样，落地又唔系有胎喺度咁样。 佢系咪特登有啲姿态俾我哋睇咧？我唔知啦。但系你见到佢系真系 shooting 冇得解啦，佢系输呢个咧系输呢样啫，即系冇得好远啦呢样嘢。呢个冇得远。 Rondo 打得好劲啊， 已经好噶啦。 Like Rondo 都冇气馁噶。 我觉得佢打得好，我反而睇，虽然如果你输咗零，但系我觉得佢最有斗志，打得最几好嗰队添。面对 Golden State。唔睇個 record 零二，但係佢唔係輸啊，有出錯， 唔係光勾咁樣嚟輸啦。雖然第一場係十幾分啫， 係啊，總之覺得 翻去 New Orleans 睇下，希望有冇機會攞多一場。 攞多一場啦，我都望佢攞多一場，我睇翻啦。 只咁睇，希望一場啦， 希望一場， 希望一場。 但係以高倫四嗰種氣勢，掃低佢四零又唔出奇，我又真係有啲覺得 係幾緊要啊。其實如果可以 sweep 到嘅話，又打少場，減低受傷嘅機會去打 Houston。 咁係啊！如果小新出嚟同佢抽嗰時，兩隊都係鬥輸睇邊個？啊，上年係咪都係佢哋兩個打最後猜邊個 play off 㗎？最後上年好似係，係佢兩 上年都好似高登， 佢哋係高登打好上嘅，係啊， 好似上年 高登上嘅， 我唔肯定， 因為我記得 James Harden 打到最尾有嗰場咧係乜嘢都輸唔到嘅，係泄曬氣嘅打到。我記得上年打入 play off 再翻嚟成佢哋兩隊抽嘅， 嗯， 係啊，咁啊，希望啦，希望 New Orleans 都。即係好睇，反而我都係好睇 New Orleans 好睇， 好睇， 好睇， 有 Rondo， 感覺上叫做真係一翻真係場我值得睇嘅波。你比起之前嚇即係我冇講大帝啦，對波就真係睇佢贏啊，真係唔係好攰。 我覺得大帝分分鐘應該可能 sweep Toronto 唔出奇嘅。 佢話而家咁啊輸兩， 如果咁輸咗場， 即係贏兩場啦。 你話第一全 NBA。第二好 set 嘅喎， 嗯， 系啊， 佢僅次於 Houston， 而家住 Houston 嚟啊， 輸俾一個中游分子喎，你話跟 住 都 幾渣嘅， 夾實夾啦，真係食到硬啦， 食到硬啊佢，所以 Houston 如果真係橫掃四零九，可能但係我都唔希望有咁嘅樣，因為我都想睇到 Toronto 可以打翻兩場好睇嘅 game， 然後再翻去掃低佢，因為我係希望佢贏嘅，我唔係希望佢輸嘅。 我梗係想 Toronto 贏啦， 但係睇完即係唔會輸我就。眼睛又跌到烂晒啊！你有冇计呢样嘢？咁啊，呢个就系睇下我哋 NBA 呢个礼拜到今日为止个情况啦。咁啊，好快出到边个入？ 有 prediction 啦，我嗱 predict 啦，应该 Kevin 四零噶啦 ，Kevin 四零就打。 就 Philadelphia 应该攞两场，我觉得。 Philadelphia 攞两场。咁啊，我都睇 Philadelphia 嘅，我都想佢哋走得出嚟。咁其實佢兩隊波二三個排名其實唔係爭好遠嘅啫，我覺得總之如果 Philadelphia 嚟緊呢場佢贏得到波順咧1-1咧都應該 O K 嘅，有咁嘅機嘅。我predict 都係，我都係覺得 Philadelphia 4-3 or 4-2啊，我拉尾結果係4-3 or 4-2啦。我都係中意 Philadelphia， 我都中意 Philadelphia 嘅。咁啊西岸啊， 西岸就 Houston 對 Utah 就我始終覺得 Utah 未必夠 Houston 打，我覺得 Houston 係 贏得搶，我覺得好難。输喎 ，Houston 真系， 但系佢真系输咗场。 但系琴日咧，有一个奇怪咧，就是 Utah 好多 turnover， 即系对比起 Houston， 我记得第四个 quarter， 但系 Houston 系唔入啊嘛， 系啦，系一路 佢啲 field goal 差嘛，有 turnover 都冇用，佢把握唔到机会。 我记得第四个 quarter 好似系15个 turnover 对 Houston 嘅5个 turnover， 咁我记得哇，咁都 冇得赢， 系咯，都冇得赢，所以我觉得佢哋 miss 得太多 shot， 把握唔到啲机会。 系啦，咁 Houston 就真係有啲危險。如果佢下一場喺 Utah 打都係咁樣咧，佢都賴嘢。但係我相信應該唔會啩。 我都想啊 ，Chris Paul 出到， 係啦，我諗 佢都想。如果今場出到嘅話咧，佢喊到鼻鼻聲應該，但亦都可能 佢都係會錯啊啦。我真係覺得佢真係有啲人咧，永遠都係做唔到， 去唔到我哋， 去唔到冠軍，去唔到。 Toronto 就係啦，係咪咁嘅死樣打到第一場 ？Toronto 直情打到好似幾年前嗰個 Atlanta 冇分別。 嗯， 咁有一場啊，佢有 Jeff T， 係 又有Al Horford， 有 Kyle Korver， 又有 我冇睇到四個 All Star 嘅問題。 係啊係啊，嗰次又係一模一樣，又係一第一 round 就搞掂咗啦。 佢好少少啦，而家 扮咗好少少 ，second round 啦，好少少，好少少，好少少。咁啊，照睇 Golden State 對 New Orleans， 冇得打啦， 冇得打啦。你睇 即係 Golden State 即係揸部即係好似兩部飛機咁，一部 F 三一部 F 十四，你點飛啫？ 係 子彈都唔夠。 佢一路射得咁好嘅話，係好難贏。Houston 都贏到，如果射得咁好嘅話。 赢唔到啦！ 我睇 Golden State 都一系就四，一系四零扫低噶啦，佢都我估佢都出。如果对 Houston 我都睇下 Houston 呢两场打成点啦。如果都系起起跌跌嘅话，对 Golden State 佢都唔乐观，冇理由。如果咁样打对 Utah 打到咁嘅样嘅话，都弊家了啦，佢都。 你话 Curry 伤就伤咗啫，其实佢 in a way 咁样讲，你调转翻嚟睇佢都休咗好耐。 好正噶，佢唞咗成半季啊。 系啦，你休咗咁耐，其实 佢唞咗三 体能好好嘅。 系啊，佢出嚟嗰时，哇，好似条鱼，好似条金鱼咁样，啱啱放咗出嚟，哇，游得几劲真系。 咁啊，休咗咁耐，唔使嘥咁多力，咁 OK 嘅呢个人。咁啊，系啦，我哋睇下佢哋边个出咗线，边个仲打紧七场啦。我哋就应该预冇意外，下个礼拜中应该出晒嚟噶啦，咪都应该系啦。 咧，因为你讲翻 Curry， 如果你要加 Curry， 真系好惨，佢喺出边。好远嘅地方，正常唔会有人理一个 point 加喺咁远嘅地方噶嘛。咁但系佢边度都射得到，你一个半场 过咗半场系射四位啦。 咁其中一个就弹咗出嚟，一定要加佢噶啦。 系啊， 你唔会俾佢空噶，你空俾佢入咗嘅话，戇鸠鸠。咁你带咗一个出嚟，咁下低嗰度个防守嘅力就变咗少咗好多人。 你打对单，你唔够佢抽。 好多时 double team。Curry 所以成好多位好多空位俾你地方。 系啊，所以你有一多波 movement 嘅话，你仲唔使啊？系咪？你已经 减 咗 Curry 分，即系送分俾佢。 系啊， 系啊，你又唔开佢， 好难打真系。有 Curry 喺出边， 你单 如果入嘅时候咧，嗰日吓， 你唔养佢，真系入硬噶。 系，边度都入到啊嘛，真系 变态嚟咯，真系。 只要得知边度出，知道练翻嚟。 其实NBA 呢几年，我讲好多次啦，都因为 Curry 搞到过射三分。之前都 系转嘅，即系转晒成 转晒啦。 你射得到三分嘅话，你就系青黄咁就系啦。 哇！我睇好 Joe Ingles 啊，哇！佢啲射法咧，真系咧，佢唔使跳咁样，咁入噶咯。我话日练失练波啊，真系。佢依家谂住下 个八鬼啊， 系啊， 都系射手嚟噶。 我佢下个挑战射手王嚟噶啦。 好啊，劲啊，射波唔使跳啊，又咁高啊。 咁啊，系啦，呢个就我哋 NBA 大概嘅 prediction 啦，应该都唔会相差太远噶啦， 十拿九稳噶啦， 十拿九稳噶啦，咁啊，睇下，系啦，咁我哋啱啱四月尾啦，咁啊，另外一个场，你嗰个 football 嗰个 draft 啊，即系嗰啲所谓大学嗰啲 draft 人啦，咁啊，就完咗啦，四月26、27、28，咁啊，三场，咁啊，开头 啦，大学选拔 嘅足球嘅，咁啊， 美式足球， 系啦，咁啊，通常啲大学咧。啲好嘅學生啦，就去 NFL 咧，咁就呢啲時間就俾人 draft 嘅。今年咧就比較多咗 quarterback 啲四分位， 係 咁啊，好個狀講爭前爭後，話邊個想要做狀元，即係話第一個 round 第一個 pick 嗰只狀元啊，榜眼係第二名，咁啊有兩個， 有咩分別咧？第一、第二、第三或者數落去， 其實係人哋睇佢嗰個能力。能力即系话佢 ability 有几好，因为 quarterback 出边场外嘅球员咧都有讲求品格、能力， 品格都要啊， 品格都要。通常有啲人嘅， 即系好似阿 Donald Trump 咁啊，即系品格。 个品格就太差啦，肯定系第七九啊 round 都唔会到佢嘅个品格。你俾我就要睇品格嘅，要睇佢过往本身嗰个人嗰个所谓有冇啲太多是非啊、犯事啊，要睇嘅。就算打得几好咧，你有啲咁嘅。情形你去到個隊咧，會有啲負能量咧，通常都唔會被選嘅。 Okay. 會跌鍋嘅，或者跌到好厚，即係變咗大。通常咧，榜眼狀元呢啲咧，一 draft 出去咧，十拿九穩都簽硬佢嘅。嗰張 contract 一定係大嘅，即係所謂大係佢講 rookie contract， 即可能是讲紧千零万三四年或者咁样嘅。 通常是千几年嘅 rookie， 即系或者 loss 死啦。以三至五年为主嘅。 三至五年。 系啦，呢个所以变咗啲 rookie 通常唔会即系价身价就叫做相比一个 star 三年讲紧三几四千万，咁啊梗系平好多嘅。咁、但系有培养有一个叫做for ship rebuild 嗰队队嘅情况咯，通常都要出低钱会做呢样嘢嘅。系啦 ，NBA 就头三年啦，系 lock 死噶啦。第四，但系你可以 off 完咗第二年嘅时候，你可以 offer 个个 player 话一个 contract， 咁其他 team 就攞你唔到嘅。 其实都有嘅，都其实佢哋都有同样嘅情况，因为其实有啲 player 或者有啲球员啦，头两三年打得好唔好咧，出嚟噶啦，已经出样噶啦， 系 你好快见样噶啦。咁有啲所以變相咗呢兩個咧，通常第一二名咧已經係擺到明話係隨時都擁佢出嚟打噶啦，有咁嘅情況，或者第日我哋 potential 培養佢嘅呢樣嘢就好多時都有咁嘅狀況，所以所以 唔好意思 ，NFL 第一個 pick 係幾多錢啊？第一年 其實冇話冇一定嘅， 冇 一定係 depend on 嗰隊隊肯。 即係 NFL 感覺上好似佢嗰啲。薪酬嗰啲 restriction 好似冇 NBA 咁緊要。 NBA 係 set 咗㗎。 佢哋冇乜點 set 嘅，但係 NBA 好 rigid 㗎。 佢哋喺個 range 度嘅，會有 offer 嗰啲 contract 幾多，但係通常唔會多得太離譜，因為你始終同一個我未知之數嘅，通常係講緊可能幾百萬三四年咁樣都有嘅。因為真係唔知打成點，都佢可能第二年之後咧，如果打得好咧，佢同你 reconstruct 嗰種 contract。即系话 就可以即刻 就至过有个 quarterback 系打两年之后好，佢即刻同你 merge contract 重新俾个新嘅佢。David Carr 系咯 ，David Carr 系咯，佢就 NBA 就唔得啦，而家咁样。 奥林嗰个咪系咯，佢即系俾咗张大嘅佢，要咗变咗新嘅佢。 NBA 周俊要啲废人攞两千万年薪嘅，个 Lamb 咯 ，Lamb 咪咯。 Alonso Ball 系 second pick 啦，今年佢系五百几万嘅 ，first pick 嗰个好似系六百万。 都劲啦，都劲啦， 好多钱，几百五百万。 咁讲时讲咁啊，佢哋场数打得多嘅，咁你打几廿场，咁我 NFL 都打十七场嘅，打十六场嘅都系，咁啊都要睇佢点样培养，因为好多球队要，譬如通常要重点培养啊，或者要点样去睇咧 ，first round 咧好紧要嘅 ，first round 通常一啲 pick 咧十拿九稳都一定签佢哋嘅。或者摆佢哋准备做后备或者 first round 基本上二三四五嗰啲二三咧就系睇下有冇啲漏网之鱼俾佢哋，佢又想要一个人，但佢又唔想嘥钱，就想培养佢。咁有好多咧，未必话 first round first pick 咧一定得嘅，濑嘢都濑过好多。 有冇试过 third round 好劲啊？ 其实有嘅。其实你 Tom Brady 佢系第199 pick 嘅。 哇！ 佢系其中一个199 pick。 Tom Brady 199 pick。佢当年199 pick 嘅。Seattle 嗰个系第三个 round pick 出嚟嘅。 哇 ！Wilson 都系第三 pick 嘅。 哦，佢唔系喺 New England 出嚟嘅。 边个啊 ？Tom Brady。 Tom Brady 系 New England 出嚟嘅。 系。 我讲嘅 Seattle 嗰个 quarterback 而家系第三个 round pick 嘅。 Russell Wilson。 Russell Wilson 系第三个 round pick 嘅，即系唔系 first round first pick 一定得嘅。唔係好多個 Tom Brady， 唔係冇好多個Eli Manning， 又唔係好多個 Peyton Manning 嘅。因為 Peyton Manning 同 Eli Manning 係 first round， 唔知都係 first two pick 嚟嘅，兩個都係。咁唔係個個都好似佢哋咁打得。 咁樣講嘅話，其實即係以身手指標嚟計嘅話咧，嗰啲 pick 係冇 NBA 咁緊要。NBA 真係 pretty sure 頭五名十一個勁。 係㗎，好多時都有賴嘢。 今年都 因為始終 football 都要人夾人啊嘛， 因為亦都睇個隊都想 develop 乜嘢，好似今年咁樣啦，佢哋嘅 draft 係好多 quarterback 嘅，譬如我哋 LA 嗰兩隊啦 ，USC 同埋UCLA 度已經講出嚟話，睇下 邊個爭第一， 邊個打第一，邊個打第二，咁結果我哋 expect 我哋嚇我哋 UCLA 嗰個 George Watson 係嘛 ，Watson 係啦，咁啊結果就第十 pick 去到 Arizona， 哇， 本來就希佢有機會想第一 pick 嘅，但第一 pick Cleveland 唔要佢，又要咗第一個叫做嗰、那個人就叫做 Baker Mayfield 呢個人咧有講過呢、這個有機會係真係卅幾 fit 嘅，會係卅幾 fit 入邊嘅。 有機會卅 第一 round 卅幾 fit 嘅，點解咧？而且呢個邊一隊隊會可能會 pick 佢咧？有機會 pick 佢個係 New England。係啦，咁啊，佢係想，但係問題呢、這個未嗰時未知數，但係亦都唔係 first pick 嘅，但係唔知點解會揀用佢呢、這個。 佢打咩 position 咧？ 佢打 quarterback。 OK。 呢、这個就 first one 呢個狀元，但係問題佢咧，佢得六尺，佢得五尺十一。但係有小道消息啊，老上講過話咧 ，Kelvin 嗰個 VP 咧 喺機場見到啊 UCLA 嗰啲 volleyball 嗰啲女子 volleyball 啊，咁啊唔知同嗰啲 coach 講完之後，好似 feel 得唔係咁好，所以就結果見到 UCLA 就唔 pick 佢，佢 pick 咗呢條友。但係問題我覺得奇怪就係佢後面 John Wilson 其實仲有 UCLA 嗰個 Sam Sam Donald， Sam Donald 都係好嘅，但係佢就冇 pick 佢。 係咯，反而冇 pick 呢兩個， 即係冇 pick 佢。就算 Jones Allen 咧喺讀 Wyoming 嗰出嚟咧，都冇 pick 佢。就點解佢就會 pick 咗呢個人？是完全冇 expect 過佢嘅，因為佢個排名根本就有啲可能掉第二 round 嘅，係啊，但係之後話佢好問咗係 first round 對頭個 pick 都有人講嘅，但係呢個就唔知點解啦。呢個有因為 你真係要問啊，你 Cleveland 嗰啲 VP 啊 ，Cleveland 佢做過好多問題，就係1999年到而家咧，有28個 quarterback。 頭先嗰個小道消息其實係新聞嚟㗎啦，我睇新聞下低嗰啲評論咧，個個都話你唔。你唔揀 Josh Rosen 仲好啦，即係 Josh Rosen， 即係可能頭一年係少咗幾百萬啊，投咗個 contract， 咁但係你留喺呢隊咁嘅 team， 其實咪賺嘥你自己 嘥嘅嗰條波係啊， 得啦幾粒都冇啦， 係啊，真係冇得發圍啊， 其實冇得發圍嘅，即係變咗咗你諗下，1999年到而家，今年有28個 quarterback， 你差唔多每季 99年 九九到而家， 九年啊，十八年啦，十九年啦，1.5個咯。 每年都差唔多每年一个新 quarterback 出嚟，未 试过 挨过两三年 嘅。但系佢就 coach 换得 几 多 都好密啫。即系样物换啊，每两年换一个差唔多。 咁啊，真系风水嘅问题啦。 呢队波系好奇怪啊，又好差打得，仲要跟住今年，因为今年咧佢 offensive coordinator 咧就攞咗 Pittsburgh 嗰个 offensive coordinator 过去。佢哋谂住照咗佢咧，就希望嗰队队有个真冲嘅。其实 Clifford 佢嘅。receiver 係有 potential 嘅。 今年你意思係啱啱過咗 先？啱啱佢就啱啱入個先生就 drop 就叫咗 Pittsburgh 嗰個offensive coordinator 過去。佢原先佢係都做過New England 嘅 offensive coordinator， 亦都做過 Kansas City 嘅 head coach， 跟住就去咗 Pittsburgh 做 offensive coordinator。呢幾年 Pittsburgh 打得咁好，就因為佢嘅功勞。但係佢哋兩個係同一個 division 嘅喎。 OK， 咁而家就俾 Clifford 攞咗嚟，我覺得佢哋有希望想。用佢嚟想增加呢隊隊嘅攻擊力嘅，因為其實攻擊力同防守力都相對零落，上年係-16，咁你諗下，佢都好多嘢要 佢咩力都冇啦， 乜力都冇啦，俾位高佢食都死啦。咁所以你話如果你揾到個好嘅 quarterback 會冇啲，但係唔知點解會揀個咁嘅嘢，而家冇人明白呢個 quarterback 係點解。咁啊，結果我哋 U C 過去咗 Arizona， 但係我覺得唔係一件壞事嚟嘅。Arizona 直 頭好事啦，對佢嚟， 佢係好事嚟，佢有得發揮，因為。Carson Palmer 其實係要退休嘅，而本身入面咧，佢而家攞咗 Sam Bradford 落去咧，喺 Viking 嗰度啊，轉即係召咗佢過嚟。呢個人咧又係每年傷嘅，未試過打過完整個季度嘅，好似打 Viking 咁樣啦。佢就係上第點解 Viking 今年打得咁好咧？就係佢第一季第一強傷咗啦，就另外嗰個 quarterback 上嚟就打到好好。佢而家跟住就你知啦，你成日傷，我要你做咩咧？咁就 trade 咗佢過去。咁我估佢阿里桑拿咧，佢又打得唔长嘅，因为佢嗰啲伤咧系伤咩？伤肩膊嘅。呢个佢奥克空埋出嚟嗰时候已经有咁嘅情况噶啦。 旧患嚟。 佢去过打过，佢去咗打过 Raiders 都唔得。最后就落咗去 Viking， Viking 打咗两年，而家就超三年约，第一年就梗系唔要，第三年唔要佢，掟咗佢去阿里桑拿。有好，佢都叫出名嘅，但系始终都冇一个好嘅成绩出嚟咯。佢有名，但系唔好成绩。所以我有个感觉就系、是，呢、這個 其實唔係咁好啦，阿桑拿你嘅感覺。 我覺得佢有我哋個 rookie 有機會嘅。佢其實我睇佢翻 UCLA 打得佢唔錯嘅，佢打得唔錯。我覺得佢喺阿桑拿有 potential，只要個 offensive 係圍繞住佢走嘅話咧，我覺得未來阿桑拿呢個係一個 hot frame 嘅 quarterback。只要佢唔好亂搞事啊，因為好多時啲 quarterback 都好似都人格都有問題嘅。到飲酒啊、食 drugs 啊、搞女人、啊。 除咗 Tom Brady 咯 ，Tom Brady 我 覺得都有好多 Russell Wilson 都 OK 嘅。 我其實有啲肯潔身自愛，即係教球隊指定話一定要咁樣做咧，就一定對個個做得好嘅。 冇辦法啦 ，quarterback 揾太多錢啦， 太出名啦呢樣嘢。好啦，咁啊 ，USC 咧就去到 New York Jets， 佢有都有好處。New York Jets 本身一個幾 traditional 嘅隊嚟嘅，佢對隊咧都需要 build up， 係需要一個 quarterback 嘅。咁其實對佢嚟講係一個好磨。 執到啊！第三個 pick 攞到 Sam Donald， 我覺得非常之好。 跟住 Bill 咧，又係需要 quarterback，Buffalo Bill， 佢執到 Jones Allen 咧，喺 Wyoming 佢真係唔錯。咁最緊要咧，另外有一個咧，我諗好 多人都冇刻意去諗，就係話有個叫做Landjoker 去到 Raven。點解我哋會覺得呢個 quarterback 佢有咩特別呢？佢唔算打得好，但係佢好穩定。亦都話俾我聽 ，Raven 原先個 Joe Flacco 咧 ，Joe Flacco 係應該就嚟唔得㗎啦。佢而家係攞定一個穩定嘅 quarterback 嚟擺喺度，準備佢拉低。啊，呢個唔錯㗎，呢個 quarterback 佢打 Lucifer 嗰時佢打得唔錯。咁再跟住另外 Pittsburgh 啦，我睇講過嗰、那個 quarterback 係 third round 十二 pick 嘅。咁啊，呢、這個亦都係想第日代替 Russell Wilson 嘅。但係 Russell Wilson 又呢幾排出翻新聞就話，我仲會打到三四年， 打 會打到四十歲嘅。你等下啦咁樣。但我哋睇佢就係、是其實佢唔係真真正正真係呢十幾年唔係打正打好多個完整嘅季度。上年叫打過一個完整季度，但佢每年都唔完整嘅，即係佢嘅傷患咧係有影響佢。所以我哋估佢咧最多兩年，我估佢最多兩年就拉柴。咁啊，另外咧好多人都話 New England 係咪需要 quarterback 咧？佢哋咧 draft 咗個叫 Danny。 我睇 LSU 啦 ，Tom Brady 玩多兩年啦嘛。 係啦，咁但係點解New England 會咁遲先 draft 呢個 quarterback 咧？因為 LSU 呢個 quarterback 咧，佢有少少似 Tom Brady 嘅影子嘅。 哦， 有少少 Tom Brady 影子，但係佢係 seven round 最尾個 round 第一 pick。 可能叫阿 Tom Brady 教佢啦。 有呢咁嘅情況，同埋呢個人其實本身 LSU 打得唔錯嘅，我覺得。咁啊，所以變相咗就我覺得 New England 都有。 其实佢有机会跟到 Tom Brady 学嘢都开心， 因为以佢哋个教练咧就唔中意拣啲 first pick 咁强啦，系因为控制唔到啊，唔听教听话。哦、Tom Brady 因为系199 pick， 当时有咁嘅机会， 任你冇。 你谂下，今时今日你连一个 first pick 嗰啲都未有咁犀利。Eli Manning 同埋佢两个细佬，佢加埋嗰五只手指都唔个指都唔嗰啲 ring 都唔够佢多，佢一只手五只攞晒，佢两兄弟都得四只啫嘛，加埋都系。 系 Manning 嗰两个两兄弟，你谂下。咁另外咧，好奇怪就係話 New York Giant 咧，佢有 second round， 即係有第二 pick 嘅，即係 first round 第二 pick， 佢冇揀 quarterback， 佢揀啲 running back， 佢仍然相信 Eli Manning， 37歲 Eli Manning， 佢仍然相信佢，但係佢哋嘅 VP 就話今年 quarterback 佢睇唔上眼， 睇唔上眼， 睇唔上呢堆 quarterback， 覺得唔能夠 冇用， 覺得唔能夠承接到Eli Manning 嗰位，所以佢揀咗個 running back 係好嘅，點解咧？佢哋冇 running game。佢冇 running game， 佢有 passing game。只要佢哋嗰个 receiver 唔好上面咁样相清晒嘅话咧，其实系有得打嘅。E.I. Manning 其实仲掟得准嘅，佢仲掟得准嘅。只不过上面系嗰啲 receiver 嘅 quality 唔够， 得分我 都接唔到嘅，掟到心口甩手嘅。即系呢样嘢系最奇怪嘅。 上年我觉得E.I. Manning 成个系俾人 hack 嘅。我覺得係個 potential 對佢嘅 potential 係差嘅，所以今同埋佢嘅 receiver 冇人睇嘅，啲 receiver 弱啊嘛，咁咪同埋釘住曬周圍咯，咁佢咪壓力咪 pressure 咪大咯。係，如果你好似多翻啲正選嘅 receiver 就唔會咁樣。 嗰個傷咗個叫咩名啊？New York Giants 傷咗個好勁嗰個 Beckham 嚇 ，Beckham 同埋有兩三個我唔記得咗 名啦。Junior 一個 Junior 乜嘢？ 总之 有伤晒啊！ 全部正选伤晒嘅。咁今年就话佢哋 pick 咗个 running back， 系希望有 running game 帮到 Eli Manning 嘅。 Okay. 所以好紧要，佢第一 round 第二 pick 就攞咗呢个啦，攞咗呢个人好光荣。因为 Giant 嗰个 VP 话今年嘅 quarterback 佢睇唔上眼，完全唔合流五入流啊！佢觉得所以冇。咁啊，讲一个特别嘅嘢啦，有一个 quarterback 叫 Ruth Falk， 呢个人系去咗 Tennessee 嘅。佢特别系乜嘢咧？佢係199 pick 嘅，係199 pick， 更加199 啦。係啊，佢啲人話呢個係個 lucky number， 因為 Tom Brady 就係199 pick， 所以佢咧有個咁嘅人，咦199 pick 個 quarterback 都有一個 lucky number 嚟嘅，所以好多人都覺得咦呢個人可能第日可能有機會喎，會唔會第二個？ 哇，咁好得意咧， 有咁樣講過，因為佢本身咧佢係打佢打邊個咧？佢打Washington State 嘅，我睇過佢打。其实佢跌跌撞撞咧，佢算系 都唔系太差， 唔系太差。 上个 season， 佢正咗佢勤力，佢挨得，佢勤力，佢嗰个所谓嗰个叫做嗰种叫做 quarterback 嗰、那个思维，佢几比较好嘅。因为 quarterback 最怕就系骄傲，佢系嗰个程度佢比较谦厚嘅，所以佢哋觉得佢都有 potential。当然啦。 都要睇際遇嘅。你睇到 C 嗰啲會唔會到佢咧，就真係唔知啦。因為佢前面仲有 second string quarterback 啊 ，third string 嗰個唔知間唔間掂啦。咁啊，今年嘅 pick 咧，我就覺得 最好嗰隊 pick 係邊個咧？你覺得？ 我覺得最好對個 pick， 反而我覺得 Arizona pick 得好。 系 pick 咗我哋 UCLA 嘅 quarterback， 你好中意啊？ 呢个系啦 ，Josh Rosen， 呢个我觉得佢我哋，因为我觉得佢有经历，佢有技巧。 我中意 Sam Darnold 啊，佢一路都系咁样噶。 系啊， 我中意 UCLA， 你中意 UCLA？ 我中意 UCLA 啦，我睇到佢啦。咁啊，睇下未来呢两三年嘅成绩如何啦。不过我觉得两个都快上位嘅，两个都快上位嘅，就系今年到下年都上位噶啦，佢两个都应该有机会，所以好过打 Kevin 嘅。Kevin 打嚟都系得个拉柴两个字，都系得白嘥气力嘅啫，冇咩用嘅。我觉得有好多补强，我哋未做到。咁啊，呢个就系吓今日我同大家分析下今年我哋 NFL Draft 一啲特别嘅事项啦。咁啊，今日到呢度为止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就同大家见啦。 OK， 系咁先，拜拜。 好好好，喂，今日电影论咧就过到嚟呢度咧，就一间韩国戏院咧就同。就睇咗一套都幾特別啊！香韓國吹得好勁啊，就講話係當今史上啊、韓國片裏面咧話係最呢、這個啊、最驚嚇啊！咁呢個香港叫《瘋人院逐個逐》啊，呢個叫做啊《Gone Jam》啊《Haunted House》咁樣嘅。喂，呢套戲頭先我啱啱睇完啦，咁就其實咧，裏面頭先隔離咧幾個韓國妹咧都嗌到 V 哇鬼叫啊咁樣，咁同埋其實散場之後咧，我都睇到咧有啲人係眼濕濕嘅睇到。咁其實講翻呢套戲咧，咁呢套戲講到佢話係一間1960几年開嘅一個瘋人院啦，一個癲狂院啦，咁當中裏面有好多故事，就係話佢哋可。嗰時日軍侵略韓國嘅時候咧，又做過亂葬崗啊，咁裏面咧又做過啲人體實驗啊，又做過啲虐待呢、這個精神病患者啊，咁樣，所以咧係好多人咧相繼自殺啦、啊，咁形成咗一個好似 urban legend 啊咁樣嘅故事。咁呢套戲，我想講嘅咧，其實。佢話係韓國史上最驚嚇啦，咁我就唔覺得係超驚嚇，因為咧呢一種戲咧，其實就係嗰條大橋咧，就係六個 YouTuber 咁樣帶住個帶住個 cam 咁樣就去影曬成套戲咁樣嘅，咁啊超低成本啦。呢一種戲咧，令我諗翻起20年前美國咧，其實嗰、那個Blair Witch Project 啊，即係嗰、那個。死亡集作，跟住之後嗰套西班牙文嘅死亡錄播咧，都係用呢一種橋段嘅，咁完全並唔係有新意啊，冇新意啊咁樣，咁但係咧有一樣嘢拍呢啲恐怖片咧，其實咧就係、是、都冇話劇透唔劇透，都係主要上係營造嗰個驚嚇嘅氣氛啦。咁所以通常呢啲戲咧，我哋喺屋企睇啊，睇 Netflix 咧就瞓著覺嘅，因為根本就好似黑到冇打燈咁樣啲戲咁樣，咁根本就一啲都唔好睇嘅，一定要喺戲院一班人喺度 V 哇鬼叫喺度嗌咁樣，咁先至夠過癮啦嚇咁樣咧。老實講，幾個年青人咁樣去探險，幾個呢啲YouTuber 或者呢啲 high school kid 咁樣去探險呢種戲咧，根本其實香港都好似拍過幾多嘅。有如果你話呢一種戲要換成香港版咧，咁啊最簡單就梗係啊！以前我哋睇呢個睇呢、這個嗰啲漫畫嚇、啊，叫《香港猛鬼集》啦，咁裏面有講過嚇、啊、高街鬼屋啦、洪水橋啦、呢、這個新涼潭啦，喂，呢啲真係其實係差唔多就係有啲陰陽路啊，同埋怪異集嗰啲橋段嚟嘅嚇，所以呢一種戲咧每個國家咧都可以拍自己嘅 version 嘅，不論呢、這個。香港片又好，或者呢、這個即係所謂嘅以前見鬼啊，彭氏兄弟系列啦，同埋呢個美國嘅死亡集作系列啦，咁樣樣，咁其實啊都可以咁講，初拍咧，由於低成本，低到差唔多好似冇錢打燈咁樣咧，就拍得好驚嚇嘅嗰個氣氛。後來因為第一集嘅成功咧，而加碼加錢嚇、啊，即係好似彭兄弟後來嗰啲直頭有強國資金咁啊，整到好大個 scale 咧，就反而唔驚嚇嘅，反而唔好睇嘅。呢一種戲 例如呢一套呢、這個《瘋人院逐個捉》啦，咁喺韓國好成功啦，咁啊希望佢嚟緊嘅續集咧，如果有續集啊，就唔好犯荷里活同埋香港同一個錯誤啦嚇。咁呢套戲喺戲院咧，我都可以推薦大家嘅嚇。今日好，電影論喺度講到咁多。